先，我们是不是以掌声来欢迎今天的表演者？好，那请问第一位是？ 第一位是？ 没有套招。第一位是我们的团长，还是重器？好，那演出可以开始，你要先讲话吗？ 你刚是讲 被绕到镇上打死回来，一去就打三天。然后在矿业公司上班的外公就要年纪最小的女儿妈妈去瑞芳镇的工厂把外公找回来。 俊耀的愤怒之外，他 声响的部分，然后最后一段有一个人声，那个就是那出戏的演员阿宝，这位盲人他的怒吼声。 我刚刚的也是，其实也是用过去的配乐的素材，然后开头的时候是黑面皮肤脚踏车其中一段，那它不是一个什么剧情向的内容，而是它其实是有点是透过音乐的声音的变化呢，然后再去现场有不同的动作搭配，其实更接近有点接近舞蹈的那种状态。那但是后面就是搭上了好几个段落，是分别都是从那个愤怒里面出来的音效，那包括说这个音声，还有前面的几个比较嘈杂的这个部分，而且我后来用的是就是现场演出的时候没有用到的那个版本，那稍微有一点差别。 那个刚刚有一段那个女生的，其实是我们这一出戏里面的一小部分的那个声音演出的部分的。那我把它套在之前的一些作品，那些作品不是剧场的作品，那就是之前的一些声音作品，然后想做这样子结合，看有没有就是新的样貌这样。那如果当年那个多话剧大家来看的话，就可以听到那一段素材啊，运用在别的地方做不一样的感觉的。 好， 那因为我变成是主持人兼讲者之一的，我就直接自己稍微讲一下，我对剧场的配乐的一些看法。那因为要谈剧场音乐或剧场配乐，这已经是现在所谓的跨领域的东西了。你剧场不管你这里面是舞蹈，还是一个就是舞蹈比较没有语言，还是一个有对白，然后叙事性又很强的东西，这些都已经和音乐在放在一起来看的话，在当代艺术分工的角度来看，这已经是不一样的东西了。那剧场里面会很重视这个身体的部分，除了演员的对白之外，还会谈到演员的身体，他的动作走位，然后肢体的角度力道，在光线之下，然后在这个空间的哪边等等。那我必须承认，我在刚开始配乐的时候，大概2011年底吧，其实蛮不习惯的，就是我自己觉得我们做声音的人也许比较习惯，就是直接从声音本身来去思考东西。我如果要对应到身体，剧场谈这个 body 的部分，我自己会去谈一个 sound object， 就是把声音本身当做一个对象，可以去思考它、玩弄它、雕塑它，所以是一个身体，不是身体。所以我们会，大家也许刚刚听到，我们都是在玩纯粹的声响本身，而不是旋律这种东西。那大家也许可以再看过一些戏，可以知道演员的对白，或者是某一些就是属于这个社会符号还有意义非常清楚的动作，它可以很清楚带出一些它的叙事。可是有一些剧场，它的身体有时候会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什么意思，也没有对白。那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把旋律或者是歌词抽离之后，我觉得也我们这样的身体其实是可以对应到那个身体的部分，就是同样是不是有这么直接，想要表达什么东西，表现什么东西，好像身体或者是声音本身是一个工具，它必须服从于或者是最终要达到某种意义。反而是身体或者是声音本身，它是一个可以被直接思考的对象。那怎么不好意思讲太多？ 没关系，继续。我不是需要救火。 你看， 发了大家想要说话的欲望。 没有，因为我本来我跟佑生讲了上礼拜是我这一杯茶，说好像我没有瞧好你，然后让他这个要当主持人要当女台有点尴尬，位置有点尴尬，所以我理当要上来补偿一下。大家好，就是各位刚刚手上拿到那个 DM 是那个动画剧2014哦，他导演在这边，其实导演也是一个做声音艺术，他也做过跟好几个剧团合作过剧场配乐，但是今天就是暂时在下面，这个看我们说， 等一下会有他的时间， 对，等一下会有他很多的时间， 今天是你们的主场， 欢迎大家留到12点。 上个星期我已经都讲完， 都讲完那么快，20年功力怎么上礼拜就讲完？对，然后刚佑生在讲一个差别，就是说刚刚讲的，比如说高俊耀是一个马来西亚，但是他在台湾念戏剧研究所，然后在台湾就待到现在，然后他是这几年台湾就是一个蛮活跃的一个小剧场的导演，小剧场就是姑且用大小来分，就类似像这样子，或者说再稍大一点的剧场空间里面做戏，而不是说像屏风或别人工作坊那种在国家戏剧院那种大舞台做戏的一个小剧场导演，蛮活跃的。然后刚刚讲到《懒惰》跟《愤怒》都是改编一个黄碧云的小说，黄碧云是一个香港的作家，然后改编了他的这个《七宗罪》，《七宗罪》嘛，所以《懒惰》跟《愤怒》是其中的两宗，他目前做了3宗，还有《饕餮》。他还有4个没有做完，在4个再做完，他应该可以退休了。没有啊，他不在没关系。然后其实刚刚佑生讲一个旋律啊，或者是说叙事，这个是蛮好玩，因为他们三位合作的过去合作的这个剧场导演多半是很重视声音的。那高俊耀是比较多语言，可是像刚刚佑生讲语二，或者是说柳春的剧社，其实都是没有语言，所以没有语言你要怎么表现呢？只能用你的身体跟肢体来表现。那有点像，比如说舞蹈，他也是只能用，通常都是用他的身体跟肢体来表现。可是他又不是舞蹈，他仍旧有那个戏剧的某种叙事。可是他就是，所以我们这样的戏的身体跟舞蹈的那种身体其实不太一样的意思。可是如果你的关系经验里面比较缺少这一块的话，你姑且就用舞蹈或用比较肢体的方式去想它，然后所以一般的这种舞台剧大概比较多是故事的，故事，比如说他讲他的爸爸以前是这个从这个大陆逃过来的，然后在台湾，然后怎么这种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故事的。那通常这种比较故事性的文本的时候，他会有比较旋律的做法，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那种电影里面比较常看的那种配乐的模式，就是比如说他在这个，比如说爸爸跟这个离别很久的儿子20年再相遇的时候，非常感人，就要有一个很气势磅礴、很催泪的音乐在下，然后它是很旋律的，这种旋律有点像是那种我们平常听流行歌曲的那种旋律的意思吧，但是反而就是佑生跟仲琪跟玉德他们合作的。导演然后合作的作品大概都是属于另外一种的路线，所以他们的声音进入的时候就很好玩，就是比如说像一般那种电影，它就是在什么时候要凸显要强化，这时候要讲的这个，比如说亲情，比如说久别重逢，大家强化这个，所以要弄出了一个音乐。可是他们有时候我感觉他们在做的声音有时候反而还。好像在跟导演某种程度在互相抗衡一样，就互相在看到底，就有点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也许他们比较清楚，就是他不是只是为了要把这个张力给强化的，他可能更是可以，比如说刚刚各位听到的那些表演，听到那些作品，其实里面我觉得有很多很细微的部分，这个很细微的部分可能反而把原本台上在演的东西。延伸出来到另外一个，但你眼睛看不见，可是你透过听觉，你要感受到另外一个东西、另外一个现场、另外一个角色在你眼前，可是你看不到它，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感觉。然后，但是这几年其实慢慢的这样的剧场配乐的工作者其实 在台湾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跟过去那种比较注重旋律，尤其是我们一般所知道的那种，就那种流行乐曲的那种旋律，比较多，大部分都是那种。但是这几年慢慢我觉得改变，但是应该也是慢慢就是声音艺术、噪音，包括优声他们有一个厂牌，也许可以先讲一下。然后包括在做噪音的、做声音艺术这块的，这几年好像慢慢越来越多，可能也有关系。然后大家就会互相认识，然后就开始有合作的机会。所以想优声是不是可以先从那个詹陀螺公司稍微介绍一下？ 好，喂，我们就是我在办表演，然后在发唱片，然后帮他们发唱片，帮他们然后办表演。今天有带 CD 要来卖，然后就我们的东西就是一些即兴音乐嘛，然后比较没有旋律，比较重视音色的这部音色领域这部分的东西，然后不是一般的弹弹唱唱那样子的 CD。那我觉得我们还是拉回来剧场配乐好了，刚才有讲到，就是我一开始在做剧场配乐不太习惯，那我不知道其他两位是怎么样，等一下可以听他们怎么讲。就是因为我们做音乐平常就是 for 音乐本身，可是当你要配乐的时候，我们常就是要么你事前和剧组的演员、导演讨论好，然后你回去音乐弄好，然后现场播放，好，要么你就是在现场看着。舞台上的演员在做动作、讲话，然后你插进去配乐。那所以这边会带出的就是你的声音和台上演员这些身体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如果我们回到声音本身哦，声音任何的声音要被发出来，绝对无法摆脱物质运动。好比说我现在讲话，麦克风这些音波到这个东西到声，这就是声音的物质基础。那我敲这个的物质基础，那我现场演奏一段吉他，演奏完停，那就是这个吉他作为声音的这个物质基础，它停止运动，好，所以声音没了。这个是第一种，就是声音它已经是和那个物质在同一个时间在场，那个物质的运动消失了，停了，声音就停了，好比，好，这样就没声音了。那随着整个科技的发展，那你等到那个录音技术出来的时候，我这一段假如有人录起来，他回家就可以听。那当你在听，不管是一段演讲，还是一段雨声，还是一段摇滚乐团的现场演出的记录，它已经脱离了原本的那个脉络，它还是需要一个物质的载体，但那个已经是一个录音机或者是唱片，它不是最原初的我们所谓的现场 live。这个时候，声音和物体或身体的第二种关系就出现了，就是声音它就不是一个现场即时的东西，可一次性被听完，然后过去了就没了的那种声音，它可以被重复播放。甚至假设说，你今天是一个黑胶唱盘，黑胶它是比 CD 保存还很久的，你可以不断听哦。假设你保存的好的话，甚至可以好几十年的。那这个时候声音脱离原本的脉络嘛，但是当我们进到剧场要做配乐，其实不只是剧场，电影也是，广告也是，声音和那个对象出现第三种关系，就是我们今天要把声音带回来去配到另外一个物质的运动上面。大家可以了解吗？一开始是声音在现场，跟随着它最原初的那个物质的脉络，第二个是它转移到一个可以重复播放的东西，第三个是它拿来配到某一个东西身上。好比说，我今天录了一段刹车的声音，所以我在台上演员，然后你就放刹车的声音。这个时候声音原本是那个刹车的声音，你是可以被单独聆听的，它脱离了真正的刹车那个当下被录下来的那个时候的刹车。它变成一个刹车声音，可是它接下来被拿来放在台上的演员演出来。好，这个时候我们常常是那个音效，对不对？或者是我一个甩门，然后嘣，然后你赶快按 play， 嘣， 对，要跟上，不要他甩门，然后过了三秒之后再蹦。所以我们现场就是在做这个，然后抓得很准。所以，现在流行这个多媒体，就是多媒体就是台上，然后声音很准时的就是蹦下去，声音和身体连得很好，这样这三种关系，我这是我自己的看法。那第三种关系就会很难去把这两个 connect 在一起，因为假设说今天我台上的表演一个甩门，你可以配上蹦，你也可以配上甩门的那一刹那是某一首歌出现，那这个歌和甩门的动作之间一定要有那种音效和实体之间的连接嘛，不可以是歌和他甩门的动作之间一个意义上隐喻上的连接嘛，那这个时候声音和他的物质的关系身体的关系就出现很多种变化了，那这个也是配乐的时候我觉得最复杂的地方，然后有时候我觉得你在台上你跳一段舞，然后这个舞我觉得是悲伤的，我可能放一个什么音乐，就是导演不这么觉得，对，那或者是你在台上沉默不语，可是我喇叭我就给他放一段对白，台上两个演员沉默不语，然后喇叭是对白，你可能这两个人在 OS 嘛， 那个 内心话之类的，就开始有很多解读了，所以声音从它被抽离它原初的脉络，第一到可以被单独聆听，第二到第三它配上了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转变就是剧场配乐本身最需要关注的东西，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过去不同的看法，因为第三个刚好讲的第三种就是我觉得最困难的，然后不知道大家的经验。 就是佑生他刚才讲的东西，其实有很多都会跟这个声音艺术里面谈这个当代的这种声音聆听上面的各种不同文化，尤其是因为录音技术的出现之后，这个跟古代的那种的话，你只能在现场听到人家弹琴或者什么的，那完全是不同的一个，就会出现各式各样多彩多姿的搭配方式这样子。那这是跟声音的本质。关系，那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想剧场配乐上面，它其实有，它就是又不同于其他的这种所谓的配乐的方式或者它的特色。那比如说它跟电影配乐当然是很不一样，电影配乐有非常多的，因为他们都是无论如何都是事后，几乎都是事后剪辑出来的。那只有可能过去默剧时代有这种所谓现场配乐的东西。现在的话，其实今天来之前我有稍微想了一下，是不是可以找一些外国的这种配乐、剧场配乐的案例，然后分享。就当然我没有很直接去找来，但是我这样发现，我这样仔细一想，好像其实不是很多这种。剧场就是真的是话剧的配乐，然后是用声音艺术去做搭配，然后是我们特别知道的，但是我们很多知道的是舞蹈上面的配乐，舞蹈上面配乐真是非常多，包括什么敲击乐啦，或者是各式各样声音的这种甚至所谓的电子原音声响的，对，这非常多，但是甚至有这种什么 air 钢琴这样，空气钢琴， 就是 air 比也 是一样， 哦，是。对对对对，但是好像导演本身自己就是演员的，然后但是好像话剧的真的是不是很多，所以这点我后来想想也还蛮有趣的。那我第一个想到当然很直觉或者说很实际的一个怎么讲搭配上面的难处在于说你在搭配的时候，第一如果是一个剧情叙事式，然后是一个对话式的戏剧的话，第一你就不能压过那个 说话 声音，对，这是一个大问题。那现场很多时候人们演员说话声音，尤其是小剧场的话，可能会更直接一点，就是说他不愿意，他是要用原声去发出来的，那他可能不愿意带麦啊什么，这样很奇怪这样子。 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更会需要说，你做的各种搭配都要刚好是这个搭得上这个，不会盖过这个话题。所以其实我自己在配乐的时候，有时候不只是说那个音乐音效的内容而已，甚至我要常常过去听说，哎，这样会不会盖过去？然后你们先讲一下，这样讲一下，我这边放一下，好像太大声了，然后再弄小一点这样子。 然后也会自己叫你小声。 对，如果有些 导演会很大声叫你小声，很小声叫你小声， 或者说有一些频率，就是比如说你希望有一段声音是很有压迫感，怎么压过去，但是中频的地方跟人类讲话声音接近的那个频率，他就说拜托中频，给我们多给我们一些这个部分不要压到，这样他可能需要有一个很高的声音或者很低的声音，但是他中间的部分他需要你扣出来，这样，所以。声音频率上面的一个空间上面的争取，这个本身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题目，或者说一个问题所在。所以我想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在话剧上面就不太容易直接的去跟声音艺术做结合。那这个另外一方面当然也是谈到说，就是比如说你需要有一个严谨的叙事的时候，你确确实像。舞蹈的话，很多时候是可以透过想象啦，或者一个情境符号的塑造啦，然后大家大致上可以在脑袋里面编织出一些故事出来。那这个时候，其实声音的变化上面其实有很多发挥空间。比如说像他刚才讲的，一甩门，可能是门的声音，甚至有可能一甩门是喵一声之类的，这是完全是看你对，那就变得很有趣的一个发想这样子。那但是如果是比如说，你希望它是一个严谨的叙事的故事的话，那要么就是你完全不靠对白。你如果要靠对白的时候，就会变得就是，你的这个声音本身不能太过脱离那个叙事的东西。其实这个东西在我们之前做这个黑云皮鲁脚踏车那个时候，其实就是那个时候野心。非常大，就是跟那个郑英伟，就是希望是完全透过一个，就是我们不要从一个具定的故事出来，而我们是刻意的去从，比如说我先做配乐出来，然后他先去编一些动作出来，甚至他都故意不做剧情，然后去看之间是怎么搭配，然后最后就是我抓狂，然后他抓狂，然后演员也抓狂，然后就非常的抓狂，然后最后就是非常的痛苦的把那个成品给捏出来，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极端式的做法，就是希望透过非叙事的元素所加进去之后，它有某种话剧的这个元素出来，所以那个现在想想是非常就是可能太强人所难的一种做法。那其实这样也可以感觉到，就是说。你如果不是舞蹈，就是他后来做，他也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干脆当初去找舞蹈家来跳一个舞，说不定更好发挥。那但是他要的又不完全是舞蹈。那当你希望透过某种叙事的内容在里面，但是你又同时不是要只是肢体的发挥的时候，你好像在这上面搭配的时候，这个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困难。不过我想。这个东西也是它有趣的地方，而且这个东西也许就是跟这次的作品很有关，因为这次的作品完全是话剧，所以应该听听这个实际配乐者的看法。 把你的不满都说出来。 我们锁门了， 没有不满。我觉得这个大旺这部戏对我来说其实是蛮有趣的，因为大旺他的戏就是在很多就是那种梦境的成分嘛，那梦境的话其实。做大王配乐部分，其实比较像是在搭景，就是用声音在搭一个景，然后那个景可能就是你没有办法真的搭出来， 但是你等于是丢素材给他嘛，因为你给了很多是剧本类的， 给很多线索， 剧本应该是在这边。 Ethan 也给很多线索，两面夹击。 甚至是 导演们或者说创作者们也会希望说你可以充分的发挥某方面的自由，然后离开那个意境在那里面，然后你去多呈现出一些角度出来。其实这个我觉得常常是在就是你在协调那个搭配配乐啊的时候会很常发生的事情。那只是说你到底是你这样子去发挥是不是导演要的，或者导演觉得说容许的这样子一个容许度的问题。但是有时候其实你在比如说前面人两个演的，比如说他们在演很激烈的东西，但是你突然配上一个我随便讲很空灵的东西的时候，那是一个就是你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出更复杂的这种情绪制度来，其实有时候是一种更诗意的这种感觉，你不是纯粹的去大白话的去表现这些东西，所以这样子的某种变化就是看你的创作怎么样去做发挥这样。 阿德这次有这种问题，梦境应该都随便吧？ 梦里面有声音的可以举一下手吗？ 有梦过？ 有哦。 没有，我是叫大家举手。所以觉得梦里面没有声音的可以举一下手吗？ 我。 所以各位都没有在，平常都没有在做梦。 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抓取的灵感来源，然后他也用这个东西创作了一整张这个双专辑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有点像环境音乐的这种经典的作品。 如果偷偷学啊，好吗？ 果然 太厉害了，你怎么进入这个状态？ 我没有，我只有一次成功，就是睡午觉的时候，可是那个就是半梦半醒，他那个我那觉得那个应该比较。 而且你要在醒来瞬间马上抓住那个灵感。那如果你是一个文字叙述者，可以用写的；但是你如果是用音乐的话呢，你就要马上想到说你可以用什么器材去重现的东西，不然它会流失的非常快。 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让自己两天不睡觉，然后在极度疲倦、然后精神恍惚的状况下去作曲。 太危险。 答案应该也蛮有 用的，答案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搞戏嘛， 好像也蛮容易睡着。 对啊，每次都看到我这样子就是，对啊，前面拍戏啊，我就不小心就上神，我像开车很危险。 可是这个梦蛮好玩，就是说刚刚讲的那个状态，我不知道，因为我一个香港朋友，他那个电影编剧，他跟我讲说，他说王家卫怎么创作的？王家卫的那电影每个画面都很美，对不对？你觉得我会从这个角度拍，做出那个画面的，对不对？他是说，我不知道真的假的，他跟我讲，他说那个王家卫他就是，因为我觉得类似这个状态，他是把自己放空，放空就是你心里面什么都不要想。我自己在睡前试过几次，我觉得心里面什么都不要想，实在太难了，因为一定有什么东西会跑过去。王家卫就是那个放空，我不知道，就姑且这样讲，就是一片 白幕嘛，然后他放风之后就看，然后就看见什么画面这样飘过去，然后他要就把他抓过来。 其实 他我觉得那个很难，那个有一个很内在那个很要必须要很近的那个部分。 我是觉得半梦半醒，就是说你要抓住一个东西的话，我现在都会觉得很危险。 为什么？ 我觉得那个相对的，因为就是说你一定要抓住，你一抓住，就是你动念你就会又醒过来。然后就是说你越去执着那种东西，它就越不会出现。 这个和即兴有没有关系？因为我是在想说，我们自己在配乐的时候，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怎么，你们是锁定了一个 idea 的时候，就根据这个 idea 来去操作，选择素材去配吗？对，先不管那个 idea 是半梦半醒怎么来的，你是先有 idea 就然后按照这个去做嘛。我常常不是这样，我常常就是先调几个 pattern 出来自己操作一下，因为这可能就比较即兴，然后也许这个就刚好合他的东西，还有时候不合没办法。那刚才讲到这个放空，因为即兴有时候就是这样，大家常常讲说哦即兴现在常常被谈嘛，可是即兴我慢慢觉得它其实是反映你平常的习惯，就是当你不要去严谨或有意识的构思一个东西，然后依据这个概念去前进的时候，你却就像你放空。你放空的时候，刚才有讲到嘛，你想办法不动念的时候，那个念头会跑出来。那个念头是什么？那个念头其实就是你平常你可能是最习惯的社会上最主流的东西压在你身上，你没办法逃脱，然后你只把它压抑。然后当你今天很即兴，啊，你随便做一做无意识的时候，那个东西就跑出来。所以即兴真的是某种，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东西，就是你放空的时候，那个念头跑出来。它反而可能是你最真实的东西哦，对，反而不是你去努力构思的。 果然你需要。 那个反而哈，就是这些即兴演奏啊，经验比较老道的人，他们都是会先设定说，先有 don't 才会有 do。先就是说先告诉，先就是说下规则，说我们不要什么，不要什么，不要什么，然后就是先有个框架，然后在那框架里面就自由的发挥。那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说完全就是那种横冲直撞，那一种即兴演奏比较适合说二重奏或者是说那种独奏，不能够太多的。就是说你人越多，或者是说你就是说遇到那种棋逢敌手的话，就是你越要过招的话，就是说越要有那个，就是说你越要有那种绕路走那种打算，因为那种就是变成像在下棋或者一些打牌，就是说有一个棋盘，或者是说有一个那种桥牌游戏那种规则。就是说有一些即兴方法上面的一些问题。 可是又是你有跟过两种不同的状况吗？就宇乐是不是在排练中比较多即兴的程度去排练，还有一些是比较还是有剧本去排练？ 哦，对，我有跟过像宇二这种，就是从头到尾没有说话，然后全部就是演员在那边身体，你就看到两团肉在那边动一动，然后你就得把它讲成声音。有这样子的戏，也有那种我直接拿到剧本，上面所有的音乐 Q 点都帮你标好了，然后这些 Q 点90%都是音效，然后玻璃碎掉的声音锵，然后那个机关枪，然后就是这种， 还有刹车跟那个按喇叭的声音， 对对对，我就是都在看这个，然后台上我就马上。 不是，而且是用对讲机告诉你。 哦，对啊，就是有这种很极端的东西。所以大家也许等一下，我还蛮好奇你们遇到这种音效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声音艺术家，我为什么要跟人家搞音效？ 那不就混饭吃吗？ 没有，就是后来我觉得这个音效。 效很好玩，我后来其实有时候会把这些音效全部拿来变成我的素材啊，就我自己在创作的时候，就是你们有没有遇过那种很多音效，然后自己都没办法发挥？ 可以讲名字没有关系。 我自己反正我也就是那几出那，是还好没有碰到这样子，就是非常的极端，是说刚好要打在那个点上。那在愤怒排练的当中也有稍微试过，但是觉得说如果是纯粹去对那个点的话，其实效果不是非常好。那很多是那个 Q 点不会抓的那么死，那你可能是一个淡入淡出的状况。那碰到像你如果说突然要对那个点的时候，其实是还蛮紧张的。那对，你就是觉得说你如果一直不小心对错的话，那就是 反而更紧张。 对，就非常非常尴尬了，这样。 声音艺术家也不会对错。 没有，就是而且其实声音就是声音艺术的话，它其实做很多声音是介于音乐跟音效之间，其实这个东西也是还蛮有趣的一个点，就是说你做的有时候它不是一个配乐性质的东西，甚至它其实是有音效上面的那个意义存在的，所以是还好说我没有碰到这样的，就是要对很多 Q 点的部分。那如果要那样子做的时候，其实是比如说你需要做很多的练习啊什么之类的，你要现场直接跟着那些排练的，你就是跟排这样子。好像我早比较早的时候有这样，就是他们排练呢，我就每一场都一定要跟着去，然后每次都跟着一起练那个 Q 点这样子。 我提醒一下，我刚才讲说声音和身体的第一种关系，就是那种最现场的那种关系，好像是。对，那如果今天我是在演员台上要演这样，然后我要跟着配那个声音，就不是很恐怖吗？就是第三种身体和声音的关系，你要去模仿到第一种那种现场，这个是实在是非常人所为啊，这个。 要先讲一下，刚刚。 如果真的就是在进行演出的时候，应该大家都是就是在对那个时间点吧，但就是说前面的过程，就是那个素材，你可能就是上稍微抓一个喇叭声，或者是我们自己这次请演员录音，然后自己再处理这种差异，我想应该是在这边。那如果真的在执行演戏的时候，其实我们做的大概都是在做找 Q 点的。 你这次的剧会不会有很多就是你要对的非常精准这样的情况？ 不会到很精准，对。 之前那个 胖姐的那个有，因为他有三段，其中有一段就是那个综艺节目的剧情这样，所以那一段就是我就是在当那个孔亮老师， 所以那段是现场。 是现场的，但是因为我知道我没有他那种20年功力，所以我就把那个程序简短很多，就只有可能一两种声音，不会像他那样每一个琴键上都有一种音效，然后他知道按哪里。对。 所以你们认为这个孔亮老师也算是艺术家？ 啊，当然是了，太厉害了。对，那个，然后这带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在音乐这边，就是我进到剧场和这些朋友工作之后，我发现剧场界的可能是发展比音乐或者说前卫音乐这边稍微久一点，他们的分工比较清楚。就是我们知道现在会开始会有音乐设计和音乐执行，对，那我们音乐圈自古以来当然也有作曲和演奏，那当然在现在即兴音乐的部分，这个作曲和演奏可能这样的区分就被取消掉了。那或者是一些独立摇滚乐团，他们要求就是你自己创作，然后自己同时自己表演。那在音乐这边，在剧场这边，现在我觉得刚巧是我们三个人都是常常在参与配乐的时候都是设计兼执行吧。 看现场都会有经历到要现场调变的部分吧。对，现场调变就是，如大家刚才看到我们一开始三个在那边，我在那边不知道干嘛，那个电脑的一些参数在那边调，那个就是现场的东西了。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那个我觉得是某种程度上也是算是一种成就感了，就是好玩的来源，就是现场也可以，其实我们偷偷参与了看演员的表演。对，那我是好奇有没有人就是只有做过设计，然后和执行是分开这种状况， 或者是对你来说没有很坚持自己一定要自己做执行啊？当你自己去设计的时候， 通常是那个剧组的钱不够多。 对不起，我这边插个嘴，那个去年啊，去年就是又升接了一个澳门的一个 case， 就是对啊，那个高俊要导演嘛，那个大世界娱乐场，对啊，就是又升五月初先去澳门，然后他回来以后差不多只有三四天的时间交代一下，也不是交代遗言的，就是交代说这边要怎么，这边要怎么跑，这边要怎么跑了，然后就换我去澳门。 对，想起来。 然后就变成说我在执行又生的点子，然后同时我也在就是说再加一些，在顺应这个导演的要求，然后再加一些音响或者克服一些现场的一些问题。 整个全部都改光了。 没有改过，而且就让后面台北版就变成说，又是说那个，等于说是舞台也整个也不一样嘛，所以就重新又有一些那个编排，那个在执行的时候又要做一些编排。 对，因为对那一次好像大部分是先编好的嘛， 是 现场就只是一些。因为那一出戏是有一个地方很好玩，就是它是一个赌场的概念，那赌场有那种转轮盘嘛，所以在澳门那边就是安排四颗喇叭，然后四颗喇叭我们录那个小钢珠就是在圆盘上滚动的声音，然后我们要让它声音从这一个喇叭到这边，再到那边，再到那边，这样子不断的这样快速的跑，所以这个其实比较是技术上的问题啦。那这个部分就是我看完俊耀他们在澳门的戏之后，我及时的很快把他想好要怎么样的声音音源，然后跟大旺讲，然后大旺后来去澳门执行的时候，就是这个部分他就是得搞定这样。的那次经验蛮特殊的。 对呀，就是说，而且后来还有就是有台北版。 好几打断一下，而且其实我有点好奇说，因为通常在配乐的时候，那一出戏应该是处于一个未完成的状态。那这样子的话，你们会拿到怎么样的素材，或者是参考的 reference 的一些参考素材，或者说导演曾经给你们怎么样的东西，让你们去帮助你们去掌握说他想要传达是怎么样的感觉，这是我比较好奇的一点。谢谢。 导演当然是，比如说他有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会有他的就是声音上面的想象嘛。那有时候他其实他要的不一定是说，比如说你照他的话做什么，有时候他是希望说你有你这个执行来，然后他可以说你，他说哦，我希望这地方放哪一个什么曲子，然后你可能放一放，他就。太对，那你再帮忙生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出来，类似像这样，有时候情况会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是他一开始就有一个大致的想法，然后他说什么地方需要什么样的音声音出来，什么样的配乐出来，然后你再去做协调，说哦这个地方这样搭很不错，这地方不然就不要搭好了，甚至有时候会是这样子，然后那极端的时候甚至是说。演出的时候每一天演，然后当天演完他就说这个地方再改一改，然后第二天演的不一样，然后可能演四场，然后四场都会有大小不一的这种变化，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的节奏跳，所以他就在通知你之前，他就先放了一个 reference 给演员跳，那演员跳他跳习惯，然后他跟你说，哎，优真，我们要大概这样的曲子，那心里面就很直接放下那个就好了。我就是，好好，我就是要去揣摩，哦，这个曲子它的节拍到底是怎么样，有没有那个分音，有没有什么那些人，对，这个时候 reference 其实看这个导演他的 EQ 怎么样。就是他有些导演就是这其实坐在这导演也是很难的，他假如他用口述的跟你讲要怎么样的感觉，那你可能没办法 catch 到，那可能是你自己 catch 的能力不好，可能是他的表达能力不好，那可能是自己 catch 到了，可是要做出来的功力不够，这个很多因素嘛，所以不如导演他直接放个 reference， 这也是有可能的，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还蛮复杂的，因为特别的是。音乐或声音，它就是最难用语言去表达的东西。 通常这种反应应该也是那个 K 钱不多啊，所以少做一首。对，可是我刚才想要问你，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例子。那如果因为刚刚我们讲比较多是演员或者是表演者跟声音之间，还有文本三个字，那如果说影像加进来的时候呢，会有什么影响吗？还是说通常不会，通常影像它自己里面就有声音，就自己处理掉了？还是真的有这样的，我不知道，就是忽然想到，有吗？这样的例子。 影像，我觉得，我坦白讲，目前遇过戏它要搭配影像的还是不多，哦，是或是搭配影像，影像占的成分其实很低。那我觉得另外一个重点其实是和灯光的关系。 嗯。 对对对，那个有时候戏演员舞台走位或这个戏的推进，其实靠灯光嘛，我是完全说到另外一件事。那个，然后就是有时候哎，灯光换你 Q 啊，不是啊，这个等音乐啊，然后就是有时候是灯光要 Q 那个戏，有时候是音乐要 Q 戏。那通常呢，我目前遇到的情况通常是那个灯光跟戏有关系，音乐跟戏有关系，但是灯光和音乐未必有关系，常常是这种情况啊。哦，就是因为我们对后台分开工作。就是我们是音乐和导演讨论，灯光和导演讨论，那又没有说导演跟灯光要和音乐讨论。 所以你说有关系没关系，是说有没有一起讨论，还是有另外的？ 就是第一个知道对方现在走到哪里，然后你跟他现在是要分开还是要呼应？哦，他假如说他现在灯光他刷一下全部关掉，他不是飞到，那我这边音乐是不是也要急收，不是飞到？那有时候这边就是没有搭好，它灯光已经秀已经没了，音乐还在，嗯，这样就很奇怪。 所以是工作过程、工作的流程里面，通常比较是这种分开的。 对，因为大部分就是，哎，导演笔记，导演笔记嘛， 嗯， 对，那，灯光给我一下笔记， 都要记， 没听过，对啊。所以，因为剧场里面这个，我刚才讲到分工。我觉得比我们音乐这边稍微细一点，那细一点关系就会比较多，所以不是只有导演和工作人员的关系，工作人员之间也有某一种关系。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是，我觉得没有被好好的去探究。 OK。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刚刚都有一句话说我是声音出家，那我就想到，因为我觉得今天有很多这种。矛盾冲突的，比如说刚刚讲这个导演都是分开，他跟灯光单独讨论，然后再跟这个声音单独讨论，然后包括，然后我就在想说，那所以当你们平常在做声音艺术表演的时候，基本上你就可以感觉到你可以自己决定你要做什么事情嘛，对不对？可是到剧场里面的时候，当然好像就不是，而且在好像在很多时候会变成是当然是最后是以导演为主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不知道，因为刚刚讲比较多是批评的，我要平反一下，有没有比较正面？那难道做剧场配乐就没有什么可以反馈到你平常自己在做声音艺术的部分吗？平反一下，媒体是要这个均衡报道， 刚 完全没有吗？ 刚才有很负面吗？阿德现在当事人讲，哎，导演他现在的音乐，来。 但是有点不太，这组有点不太准，要做声音的有点不太准。 我觉得阿德这个做出来这个配乐品质都很好。而且就是因为他完全就不是我的这一套，所以 我们今天是要来批斗的， 而且 这样不对， 所以不是说，而且就是说，我是很忌讳说这样子，透过说踩在别人家的那个人肩膀上、头顶上，出现说自己的烦。假如说我们今天是做一部好，我们今天几个人这样筹了一笔钱，做了一支动画电影，我们去。可能好不容易去借到一个什么国民长春什么单丁上映什么，啊，结果我们在那个就是发表公一个记者发表会上面这样子，一个记者一个公开一个记者会上面讲说啊，你看以前那个孙水堂怎么样，你看以前那个脚趾上的星芒怎么样，像话，好了不比，那个说啊这个也不是说什么一定要说什么超越宫崎骏媲美迪士尼。是这个哈，那种东西诚意太高嘛，也不用说啊，这个讲说自己啊，这个软体很难用的什么啊，结果做出来的东西，大家让你看看，我看完以后，你看我看看你，这样子面面相觑，啊，结果就是说，结果就是变成说，如果说是自己感觉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说啊，我们好不容易做出来一个可以超越。某的这种作品的话，我的话不会记住。嗯， 那回应刚才师峰没有啦，这个我们今天配乐，我刚才不是在批评啊，今天音乐你要跟剧场合作，今天你现在谈的就是剧场嘛，对不对？你今天不是一个什么叫什么另外一个名字、另外一个概念的东西，所以我们再怎么样。再怎么样想要自由的发挥，也一开始其实都知道是有一个限度，而且理应如此。对，这个我刚才是开玩笑的。 限度是重要。 因为我们是现在讲的是剧场嘛，对啊，所以因为和我觉得，但是我觉得音乐和剧场里面其他元素比起来，它确实是相对独立的，因为你看跟灯光比起来，灯光好像比较少看到独立展。我们有个灯光展啊，好像没有吧？灯光基本上是一个内在于剧场的东西哦，但是音乐本身它可以不是，它可以外在于剧场被独立欣赏、独立办表演、独立出唱片、独立在网络上聆听。可是灯光并不是这样子， 对 哦，所以说灯光，然后剧本、导演这些，它本身是剧场的内在的元素。那音乐它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暧昧的状态下，所以我觉得会有一些说矛盾也好，但这就是好玩的地方。那所以说，除非说我们假如今天剧场的元素和声音的元素真的要到一个平衡的境界，不会有任何谁高谁低，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种。好比说，为什么现在大家那么爱谈什么跨领域多媒体，就是想要某种程度想要弥合这一种分工。剧场是剧场，音乐是音乐的这种状态，所以现在才有人想要这样做。 啊，不好意思，我也是开玩笑。其实我的重点，我在很认真的问一下，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因为对你来说，你是好像进到另外一个领域去做，一样从你自己的专业出发。可是我想，因为碰到不同的人，还有不同的场域，他应该会有不同的互相的影响。那比如说刚刚佑生讲到那个，他自己会把有时候他会把他自己在做剧场配乐的这些素材，再拿延伸成为他声音艺术创作的元素，我觉得这一点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你都感觉到，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剧场的文本好像因为这样子，某种程度被延续下来，或者说被演绎成另外一种不同的东西。所以，我就从这个点，我就是刚刚在好奇说，那到底，比如说，我在想象说。那佑生，你跟这个盲人合作过那样的作品，那样的经验会不会反而影响，会不会有一点影响，是让你自己再回到你自己做你自己的声音艺术创作的时候，你感觉那在那个时候那个经验好像对你在做声音艺术的创作的某个时候是有一些 影响或有一些帮助， 类似这样的部分。 嗯，就是因为它是两个，它的确是两个环境，可是这个环境到底说应该要互相影响，除非说你拒绝，你是完全是用一种拒绝被影响的状态去面对它，不然的话通常应该会有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我其实也很好奇，就是说，因为我自己刚刚讲起来，我就觉得就是一种，就跟台湾那个解严后转型一样嘛，从单一迈向多元嘛。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剧场配乐已经出现三个层次，照佑勋的说法，已经不是我们以前那种看见台湾那种，或者说那种很连续剧式的那种电影或电视的那种故事性的音乐的走法了，已经出现更多的，就像刚刚讲的，一个东西丢出来，你可以配很多不同的声音，会造成不同的效果，就出现了这种更多元的思考。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剧场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帮助。比如说，一般他习惯做话剧的导演，他习惯用那种比较渲染式的音乐去放在他这个里面的导演，他怎么样？当他要跟你合作，他怎么样学会怎么样练习互相沟通？那反过来就是，如果从你们的角度，你们在做剧场配乐的时候，再回到你自己的声音艺术创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影响？ 我觉得看那个阿宝，就是雨二的那一出戏，阿宝的，还有阿雅那个肢体，就是我真的觉得可以更回过来了解，就是我们做这种比较纯粹的声响的部分，这个样子是什么？就是我看到的就是一个，其实他们的舞蹈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肉身化的声音啊，就是一个被赋予形象肉体的一个很纯粹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反过来，我也会更仔细的去检视自己的音色的这一个部分，就是我会觉得，在某些时刻，我觉得我的身体和他的身体是在一起的，然后我可以透过他来看我自己的声音。对，我觉得这个是我在那个时候，韩国，然后在小剧场跟阿宝合作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感觉非常奇特，就是有某些时候我会忘记我的手是在控滑鼠，然后会觉得两种感觉，一种是我忘了我的手在控滑鼠，我纯粹就是看到一个阿宝他的肉身和声音同时在台上，然后那个声音好像不是我发出的，这是第一种我有的感觉。第二种我有的感觉是，有时候我回过神来，我手在控滑鼠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在控阿宝一样，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听到影像，看到声音，不是看到声音，看到影像，听到声音，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做到这种感官的交融。 跨，因为我们感官交融，其实在上个世纪，的作曲家斯科里亚比就已经有。类似像这样的作品，对啊，斯科雷亚宾他曾经就是说，在他的管弦乐作品里面增加一种投影器材，就是可以投彩色灯光到舞台上，到那个演奏台的那个背后，就是说他觉得音色是有光的。那同时啊，像那个以前上个世纪法国刚刚伟大的一个作曲家梅香，他也是有类似这样用那种音色来表现色泽。所以说感官这种跨感官，就是说你听觉跟你的那种五感互相连接，这个其实它是有可能的。 Yeah. 过去的剧场配乐可能反而你不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你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反而是说这个时代它有它独特的地方。最重要的就是比如说个人电脑的东西，因为我想过去传统的剧场就是用 CD 嘛，就是放音乐，然后可能在某个时段的时候突然放一下音效，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其实是用音乐来做那个内容的。那你很少会有，我好像刚开始做的时候也都还不会有，就是大家看到你是哦做那个音乐音效的来，就说就拿那个 CD player 说你是不是要用这个？ 哦、 对对对对， 其实现在 也都还有。 更早还有一些就是说他那个有那种筛子里面有律动。或者是有那种放的那种机器，就是所谓 foley artist 这种观念，就是说如果有马的话，你就要用竹的， 就是那种直接用声音，就用物体去做配乐的也是有。但现在的话，就是用这些东西，你反而可以说你有那个可能性出现，就是更精准的去对应那些舞台上面动作，然后你有更多的搭配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个反而是。他的这种趣味，现在才会出现的某种趣味。当然，前面讲的时候有什么摩擦啦什么，但是其实我觉得有一些更影像或者是戏剧上面的某种搭配上面的诗意，其实也是可以从这样子再出来的。那个东西不是在故事里面，不是在话语里面，不是在也其实也不是在音乐里面。那这样一个交融在那里，感觉其实那才是真正。那不是外面这种科技多媒体在讲的那种多媒体，你实际上剧场本身就是它呈现一个多媒体的诗意出来，这个就是它重要的地方。 好，那 就接下来我们有一点时间可以做一个交流，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提问，不一定要问台上的。台下也有很会回答的。 各位好，不好意思，因为我刚刚大家讲说有关于在声音在不管是跟戏剧的很多表现上面，那刚好我前阵子看了一个戏，然后这出戏的。配乐让我觉得非常之糟糕，那种糟糕是我想可能或许有人也看到是一个很有名的大制作，那导演班底都是电视圈的，因为刚好刚有说到有人做过，就是刚好说就是说其实可能你们或都有参与不同的跨界，或者是说电影的剧场的，那我觉得那个东西让我就想说在声音的表现上，当你们在不同场域的时候，当你们的发声媒介不同的时候。我不晓得说你们在声音的处理上会不会去做不同的转换，因为我那时候看下去，我有一种感觉，他每次音乐出来，我想说，哦 ，come on， 这不是电视，然后我就，可是你知道，我们今天在讲文本跟音乐，但是他的文本是一个剧场文本，但他的音乐完全都不是，可是我就会觉得很难理解，因为我觉得他不管在他的文本上，可能在电视或剧场可能，哎，我懂，但是就是他那个东西很诡异，就是他音乐出来就是非常之诡异。我想知道说，你们其实，在处理上面，你们碰到这种，比如说在不同的媒介上去做发声的时候，你们自己在处理上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感觉？ 我觉得其实不同的媒介上面的确是一定会是，你良心来讲，你就是一定要做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这种调配，然后不同的。搭配的这种态度，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你是一个直接在现场面去跟人家搭配的时候，你光是那个喇叭怎么样配置，然后怎么样放多大声，然后这个场声音是会不会压过去，这些东西通通都是你要去构思好的。那它是不是适合这样子的一个场所？那放出来，甚至你都还要去微调那些声音音效的。的某些细节，你要让它因应不同的这个场地去做不同的变化，我觉得这个都是一定需要的。那有时候是会有，比如说像有些制作团队们，他可能 电视上面的经验，那像我刚才讲的那种带麦的那个习惯，他们可能就比较会有像这样子的，比如说这样的一些要求，或者说他觉得有这样子的需要。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说现场搭配的时候，你那个音效是不是对的。其实有时候我不一定说我很坚持说我的声音内容是怎么样，那个有时候是跟导演谈好的，那不一定是说我会当作某种限制。但是我会比较 care 的是说，当整个演出出来的时候，到底这个喇叭配置，然后跟演员的演出到底有没有一个适当的这个呈现，有没有适当呈现出来。那这个东西也许是因为配乐内容本身是 case by case， 但是这个东西是我觉得不管做哪一出的时候都必须要自己去顾及到的。所以这可能也是我最就是你作为声音现场执行，然后跟纯粹做配乐的不同之处。 坦白讲，我目前还是大部分做比较多的是剧场配乐。那虽然电影配乐有做过大概两次吧，但是一次是那种我早就做好了，然后也没有想过要变成配乐，那只是那个导演听到了觉得好就拿去用，就这样。那你刚才这个问题我有点难回答，自己经验不够，但是我的感觉是，假如就是我不太清楚这是一个文本媒介的问题还是风格的问题。就是假设这一个戏，假设这一个文本好了，先不管它是电视剧还是小剧场，它的这个戏它的风格就是那样子。那我不管它在舞台上还是在荧幕里面，那因为那样子的风格，我得有怎么样的音乐，还是因为它在小剧场，所以我是这样的音乐，但是它在电视的时候我是那样的音乐，我不太知道这个是一个媒介上的问题还是风格上的问题。不过我想，假如在媒介上会有差别，我想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的感觉是，录像这种东西，不管是电影还是广告还是电视剧，它必须这个音乐，我觉得它多少必须比较是 deliberate， 就是要比较深思熟虑过去做出来的东西。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出来，有一些东西是很及时的和那个戏和剧情本身 match 在一起，还是戏经过很长的揉捏思考，然后声音也经过很长的揉捏思考，两个才考虑最后放在一起。我感觉剧场有时候，虽然我们在家也是想过要怎么配，可是你在那个当下执行，你就是在那个当下和它合在一起，那和在录像里面是不一样。因为录像里面你就是看他这边可以看好多次，然后你也可以配好多次，然后最后两个连起来。我觉得那个最后呈现出来的风格应该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讲的这个比较抽象，因为坦白讲我没有这方面太多的经验，不好意思。 嗯，再一个问题，因为时间跳不太清。 各位好，想请台上几位分享一下当初入行的契机是什么。然后如果说我们在座几位有想往这个领域发展的话，想问一下可能要准备什么样的作品才比较有说服力。 你要来抢我们饭碗。 或者是一般的做一般的旋律就是曲子创作可能就不太适合哦。 交朋友的事。 就是这也是因缘机会啦，那就是跟很多就是戏剧圈的人，然后比较有认识。那如果说是像会跟我们这接触的话，因为一般你如果是一般的剧场的话，他们是直接想到当然是做一般配乐，就是旋律类的这样子。如果是像这样的话，通常他们也是他们自己有某些契机，然后知道说，哎，有这样子不同的配乐的这种可能性，然后不同的不同于传统音乐这种所谓声音艺术的东西是存在的，然后它有搭配可能性，其实是通常是这样子过来的。那我觉得一方面也是不只是配乐者，然后去接触他们，甚至也可以邀请他们来，就是参加像比如说声音艺术的这种现场演出，让他们了解有这样子的一个声音的作品出现。那这个东西对于激发他们更多这个在剧场配乐上面可能性是比较，就是可以制造出更多的机会。 谈契机之前，我觉得 大声 那个可能长远的一个台湾的艺术发展的结构有关系，就是看那种八九零年代时候的剧场，我的认识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专门的剧场培育吧，是不是啊，主任？我不知道，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 比较后面， 很后面了嘛，对，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也许那个时候的分工还没有这么细，或者是那个时候的声音它还没有被独立出来。但是总之，这也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来看，就是哦，现在这个智慧财产权抓的比较凶。我有时候会这样想，智慧财产权抓的比较凶，所以呢，你导演你不能随便乱用音乐，你不能自己喜欢就拿来放，人家可以告你啊，有这种那个版权蟑螂，你知道吗？每次就在现场听你，哦，你这个放了超过十秒钟，你这个是哪一首？我去告你，你要不要给我钱？有这种人哦。那这样的现在一个制度这样出现了，那你要不要用我们这个原创的声音艺术家？哎，这个不是自夸，这是一种自贬。为什么？因为你要付那些版权费用，会比付我们的配乐的费用高很多。所以这是有这样的一个很现实的结构在。那第二个就是个人契机嘛，你看就是人脉是很重要的。没有介绍。当初是那个再见那样的吉他手小 B， 他之前有帮差事配乐，然后他好像要去日本那个时候，所以他就把烂摊子丢了。然后我就开始进去，一开始我其实，在雨二之前也有帮那个姚立群的那个暗中游戏有配过，那个时候我就是现场吉他跟那个盲人配，对，那这确实是需要一些契机，对，不过你可以留下你的资料，如果那个对我们忙不过来，可以请你帮。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其实很。剧场界其实有很多人在做啊，就我的音乐，像那个民谣女歌手大旺的最爱王瑜君，她也有跟剧场合作嘛，然后比较资深的那个陈建奇，对，有很多这些，那契机我觉得这真的是偶然，因为我们并没有一个。现在剧场系或者什么剧社系，是不是里面并没有一个剧场配乐的这一个专门吧？有吗？ 应该没有。 没有吗？对，那我自己目前发现的一个我的猜测是，因为目前的剧场的配乐其实都是从音乐圈调接过来的，你要说白了是这样子。那有没有剧场内生的音乐家？我觉得。王永宏会不会是一个？他当然是有在玩团嘛，有在玩团，可是感觉他慢慢配合一些独具的东西，他发表他自己的一些声音创作，我感觉是 在这方面是有这样子的企图，就是从一个剧场内生的出来的音乐，而不是去调音乐圈的人来。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因为你调过来会有很多我们讲跨领域的问题，斗争啊、冲突啊、不满啊。对，那你内生的，我觉得是打从一开始就很了解剧场的语汇、身体的语汇，然后剧场的整个规则，然后也熟悉和导演、行政人员的工作方式。所以我觉得，假如有这种剧场内生出来的配乐，我觉得是蛮好的。也许你可以先去当个演员，然后演一演跟导演说， 因为我有在做音乐。 对，这样。 要了解剧场才行。 对对对，要了解剧场。坦白讲，我们一开始进去都是不了解剧场，其实有时候自己心里面抱怨，有时候抱怨说导演怎么不了解我们，但是其实我们自己首先其实也是不了解剧场，对，所以说这个跨领域其实非常非常困难，就是跨领域这个音乐就是配音乐嘛，对，那也许某个什么以音乐为主的时候，假如说 MV 好了，一支 MV， 那里面那些男女主角演的都很好笑，那就是以音乐为主。一跨界就有组成的不一样，组成的区别。 我也补充一下，就是说应该是那个，刚佑真讲那个整个发展，包括那个有那个数位产权的这个法律规定之后，就必须要找原创的声音艺术家。但另外一方面，其实台湾的，尤其台北的表演能力非常多啦，每一派演出也非常非常多，大大小小的，包括学生的。有很多人在做戏，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合作的话，自己去投石问路，然后只要你一开始不在乎费用，真的是你一开始不在乎费用的话，其实我觉得应该是空间是有的。那前提只是说到底，可是最后还是要回到，就是说当你要持续做下去的时候，你还是会想说到底了不了解剧场，到底跟哪些创作、哪些导演是比较可以工作的。最后还是要回头想一个比较艺术的事情，对，所以就两个环节啊，一个是比较务实的，就是说其实要有，我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难，啊，问题是说合不合，到时候是合不合的问题，还有就是说如果有经济上的考虑，就是工作费到底够不够的问题，的确是这样，那持续做下去呢，就是比较艺术的考虑了啦，对， 这个版权问题哦，其实我们。原创的声音艺术家音效其实都是从 YouTube 下载，什么版权问题， 所以是有方法，可以问他们这些方法。对，好，那我们最后的时候介绍一下我们，因为其实这个讲座，因为我看在座很多大部分好像是上礼拜没有来的，对不对？就是这礼拜，因为这个主题来的感觉上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是因为这个播发剧，我们也高兴跟西端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在上礼拜三跟这礼拜三就连续两周做了一个分享。上礼拜我们做了独剧，然后包括导演大旺讲一下他的理念，然后演员分享一下他们的排练经验。那这周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特别，对我自己一个本来就是做剧场工作的人，这个是比较特别，因为剧场里面比较少有这个从配乐的角度去谈剧场。这样子的一个分享也比较少，所以我之前也没有也不会特别问他们这些事情，所以今天对我来说听到也是收获非常多。那最后我们花一点小小的时间，让我们介绍一下那个下礼拜四开始首演的国话剧2014，副标题是柔。OK， 好，今天这样的主持人放在这边，那这个介绍一定要交给导演先来介绍，时间没有很多。 他们都有这个事件的片段，然后把它集结在到一个小时左右的长度，然后里面会有很多台词，不管是现场的台词还是预录的台词，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目前侦查剧场 比较罕见的一些场次，或者是一些还有就是包括一些挑战。那基本上这个也是说算是一种，也是在自己给自己丢一些问题，看怎么样能够说跟大家这样子集思广益一起，就是说我自己没有办法解决，我也不是说全部丢给别人家解决，就是说看能不能够说让这个事情能够针对这个问题能够提出这个更理想的解决方式，并且再丢出其他的问题出来。那所以说都要去，其实剧场演出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那之后我们还会有一些，就会说同个计划还有其他形式的一些发表。我们从3月13号星期四晚上8点，然后会一直演到3月16号的下午3点。那我们13、14、15，也就是星期四、五、六三天是说都是那个晚上8点，然后15号跟16号都有下午3点的场。我们总共是4天5场。如果一不小心错过的话，星期天晚上我们就已经在拆台。那个现在买票还优惠？ 有。 对，现场买票优惠。 扫描的价。 在这边。 其实原价是600啦，那今天有那个500元的票券可以优惠给大家。因为来做这个讲座，很怪是扰乱大家的心智。 现在买票现在买票加100送 CD 啊！ 任意挑选还是怎么样？哦，对，要拿什么？哦，这个是那个大旺的专辑， 黑狼波斯纳。 所以也是这次为什么这礼拜会选择做从声音角度切入剧场的关系，因为大旺他本身也是，他们都是做那个，就是做声音艺术的，那但是这是大旺他尝试来导一个剧场的一个戏剧，所以是很特别。所以刚刚也听到很多玉德讲关于他自己做大旺的这个剧场配乐的这个角度提供出来的一个经验。所以这个剧蛮好玩，它除了这个文本，其实会加入很多过去我们在剧场面比较少看到的关于声音的部分，会蛮凸显出来，对不对？ 是。 好的。好，那个如果大家意犹未尽的话，等一下可以在上台前或台后跟这今天来的几位非常有趣的、精彩的分享的。这怎么说？配音导演的演员呢，一起来那个分享一下，可能还有很多的话可以说啊。那今天就再一次的谢谢大家，谢谢。那个要买张票要趁现在吗？ 先过就没有了。可以找刚讲话的那个都有啦，你要哪些？你买光加100块送飞机，真的吗？加100块送飞机，真的吗？ 买一本， 真的吗？ 加100张，真的？ 真的啊， 只限一张。 不要不要。 不是。 块就直接给他。